既然从来未曾失过，所以耶稣呢是无有德啊，就是本来如此的。所以古德话他说有物先天地啊，他无形实本直然，他能为万物主，就不作四时标啊。咁佢有一件物件比呢个天地重要先，即系有天地咧，都系在佢之后啫。咁啊，佢有物先天地咧。咁呢件物件究竟系点嘅咧？咁啊，无形实本直然啊，佢无形无相啊，本来系直净，本来系天然所有嘅。佢话能为万物主啊。咁啊，既然佢先天地之所有啦。所以天地都是由他所变啦，咁啊佢就能为万物之主，佢话不作呢个四时标啊，所谓春夏秋冬系有所转变，咁啊春天过咗就夏天，夏天过咗就秋天，秋天过咗就冬天啦，所谓四时转变凋谢，但系呢一件物件咧，虽然春夏秋冬系咪一年啦？乃至年年咁样，时间有转变，可是呢件物件咧系冇转变嘅，唔会随呢个时间咧佢有所转变嘅。咁究竟系咩咧？咁就系我哋嘅自性啦，就系我哋嘅实相本体啊！我哋呢个自性实相本体系先于呢个天地而有，所以万法为心啊！一切天与共地，在呢个天地间所生存嘅万事万物，都系为心所幻现啊！但系本体咧系清净无形，能有随缘之用幻起万法。虽然幻起万法咧，而本体直然，本来系如此啊！所以不作四时标啊！即使我哋生又死，死又生，死死生生，生生死死。无穷无尽的生死，但是我们这个波耶的本体呢，从来都未曾有失过啊，所谓本来是如是。所以古德亦都讲了，他说不心似秋月，他的谈是天皎洁，他说何物堪比呢？你教我如何说啊？他说我们这个自心啊，我们这个实相的本体呢，好似乜啦？好似呢个秋天，呢个十五个月亮一样啊！嗱，咁啊七八九月就为秋天啦。以我哋中国个历学嚟讲，嗱咁啊八月十五就系在呢个七月之后，就九月之前，咁啊叫做中秋八月啦。即系响七月之后，亦都在九月前嘅响中间啊。在这个七九月的中间，那个月头的十五就叫八月十五，那个秋月呢，除非呢就是有这个乌云或者有这个雷暴啊，那将它呢是遮障住，如果不是呢，八月十五秋天的月呢是最清明，是最圆满啊，那么人间有水之处呢都能够清清楚楚咧，系照见呢个月亮嘅。佢话的啊，有水嘅地方啊，系清皎洁，好清楚啊，好清净咁咧，系影到呢个月亮啦，好明白，好明朗啊。咁啊，譬如我哋呢个自心啦，如果唔系俾一烦恼障住啊，我哋呢个自心啊，能照了万花。好似呢个秋月啊，能够影照一切水一样。咁我哋呢个心既然系有如是个功能，亦如是嘅清净啊，你话何物堪比呢？你话有边一样啊，可以同佢比较一下？而家呢个八月中秋呢个月亮啊，究竟啊咁光明，亦咁圆满啊，你话有边一件物件啊？可以同佢比较啊，有咁光明，有咁圆满咧，所以话教我如何算啊？你叫我点样讲啊？我哋嘅自心啊，如同呢个秋雨一样，系咁明朗、咁清净，从来无得 自亦無質啦，我哋自性本而人人本具啦。咁你叫我點樣講？等於話我哋呢個自心咧，呢、這個無相菩提啊，根本力空來未失啊，咁啊亦都未曾咧有所得。只不過眾生迷嘅時候，咁啊本有個無相菩提，俾啲煩惱業障所閉住，不能現前啊，咁就非失就絕其失，只得咧係失咗。若是我哋今日與佛有緣，不聞佛法啦，依此個金剛波羅蜜法修行，將嗰啲煩惱障、嗰啲業障啊，斷盡無餘。咁啊，本有個菩提就自然前路啊，本來無得，咁啊，說不自為咧，係得咗一樣。所以得之與失啊，不過係隨順啦。呢個眾生咁迷見而說，所以話得與失啦，係無有定法。嗱，至於佛所證呢個無相正等無相正等嘅菩提，只不過咧係對呢個三現十性嘅有相，咁啊稱為叫做無相。咁啊，對於呢個聲聞緣覺呢個偏空，所以説為佢哋正等啊。對於凡夫我道嘅痴迷邪夢啊，所以説為佢哋正覺而已，乃係對啊呢、這個九法界嘅聲凡，而説為咧有呢個無相菩提。其實啊，冇有呢個定法，叫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即使佛咧有所說，也是因人而知啊，亦都無有一定啦。所以話亦無有定法，係如來可住。嗱，咁啊，如來說法就好似標月子啊，有個人唔識得天上嘅月，佢就請問啦：喂，我唔知得咩叫月亮喎、啊，你就話俾我聽啦。咁啊，呢個人啊，梗係順勢用個手遞高。伸直个手指啊，向住呢个月亮一指啊，搵埋呢个就叫做月亮啦。咁啊，令嗰个唔识得月亮嗰个人啊，就因为呢个人个手所指呢个方向，咁啊一睇啦，咁啊梗系睇到呢个月亮啦。所以啊，呢个人丢起呢个手指指住嗰个月啊，佢呢个意思咧，在于呢个唔识月嘅人。令佢因呢而变月，就绝对唔系咧俾佢睇个手指啊！嗱，咁如果呢个傻仔佢话咁，佢就唔望月喎，佢就望下呢个手指啊，呢个人仔嘅手，用个手一指，咁佢就望呢个手指啦。呢个人就应该系因指而变月。若是佢真系睇呢个手指，哦，原来。呢、这個月亮係咁嘅長長嘅，咁啊變成咧就大錯特錯啦。咁佢只係睇到呢個手指，佢就失咗呢個真如。嗱，咁啊如來說法亦復如是啊，説出大乘法、小乘法、有為法、無為法啦，咁啊圓盡法或者咧圓善修行法。说大说小啊，无非都系令呢个修行人所谓直教明心嘅因缘见到。若是呢个行者不作思想啊，佢在呢个佛法之中执着于呢个文字啊，执着于呢个法相，嗱咁啊对于呢个文字法相有所取着啊。於呢個文字而説將佢起分別，咁就迷咗我哋呢個本性啊！所以就話佛所説法亦都無有定法，只不過隨性眾生嘅機情有迷誤覺唔同，所以佛嘅種種法亦都唔同。對於嗰啲凡夫嘅人，佢就説呢個凡夫法啦；對於嗰啲出世嘅聖人，佢就説呢個出世聖人之法， 本来无有德，以共呢个不德说，以共不说，以及一定之法啊，都系叫做无有定法，系如来可说。只不过咧系对呢个机性唔同，众生迷惑，所以有种种法咧说出来。但系若是众生悟咗之后，咁啊人人都返往归真啦，人人都回到啊呢个本有家乡之时，咁啊佛法边处有可得呢？就好似我哋啲人有病，咁啊就见医生，咁啊医生一睇，哦你都系呢只病，食呢啲药啦，你好啲食药唞下，咁啊三几日就冇事啦。咁啊呢个人果然咧系照呢个医生咁讲啦。咁咪休息三幾日，亦都食埋嗰啲藥，當然係冇事啦。咁啊，所以呢個醫生啊睇病呀，亦都冇一定嘅藥啊，也不過係睇下邊種人患到邊一種病，隨佢個病情啊嚟到咧俾一種藥佢食。所以醫生俾藥病人，咁啊亦都冇有一定嘅藥係規定咧係俾邊一種。亦只不过随病而给予啊，所谓对症下药，咁啊说明法咧，说法亦复如是，无有定法啦，系如来可说，因为众生啊根性啊大小唔同，有迷误之分啦，所以佛说嘅法啦，亦有大乘法、小乘法、圆顿法呢个渐次法啦，只不过对机情咧有迷误而通。所以佛說法呢亦都冇一定，所以話佢哋亦無有定法啦，係如來可說。個何以故？佢原來所說法啊，皆不可取，就不可說啊，非法係非非法，此就係當機須菩提尊者佢自己咧來一番解釋，就係話點解啊係無有定法。名为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点解系无有定法？系如来可说啊！因为若果定有法，名为叫做菩提；定有法，叫做如来可说啊！咁就叫做执着呢个法相，存续呢个有为之一边，未曾超出呢个凡情。啊，若果话无有法。名为叫做菩提，无有法叫做如来可说啦。咁啊，取着于呢个非法相啊，系执着于呢个空之一边，就落于咧呢个出世啊，呢个空理嘅境界，绝对咧唔系呢个实相中道嘅妙旨啊。所以我哋进一步明白，妙有不有。所以用真空以显有啊，所谓真空不空，就用呢个妙有以除空。咁啊，空有不异，真俗如用，先至系实相中道。所以始终咪如来所说法，皆不可取，因为菩提系无相啊，不可以咧系取相故，咪皆不可说。咁啊，说明咧系波野无义，波野咧落于文字，也只不过咧随顺嗰啲众生啊，不能够明白佛各种嘅出世嘅本怀，所以先至说出啦呢个种种波野嘅妙理。其实波野一法啦，本无言说，所以不可说故。我话何以故？如来所说法啦，系皆不可取、不可说啦。因为佛啊，凡有所说，你不可以执着，你不可以取啊。一有所取着，就唔能够妙契呢个中道嘅旨意啦。非法者，咁啊乜嘢叫做非法呢？就非是法相咁样解，咁啊其实非法就系领上文一句啊，所谓无法相嗰一句， 嗱，咁既然无法相，非法即是系离开呢个有嘅执着，非法咧就非法相，就领相啊，亦无非法相。嗱，既然冇呢个非法相啊，当然就离空破咗呢个空嘅执着啊，亦都破有，亦都破空。就话空有不二，就全归中道。佢话所以者何？系一切圆性都皆以无为法地而有差别，此就系当机须菩提先者。咁啊，由恐啊，我哋嗰啲末世嗰啲苦恼众生，咁啊，对于呢个虚空，即系我亦空，法亦空，连空都要空埋。所谓呢个虚空无自之道理啊，咁啊末世嘅众生咧唔容易明白啊，所以再用一个所以者何？点解呢？你都从惊起，亦都咧系再次嚟到解释说明啊，所谓我空法亦空啊，连空亦都不可得。嗰種嘅理論，佢話一切言性啊，嗱言性咧，即是係三言十定，嗱屬於呢個佛法咧一種教理嚟噶。嗱咁啊，如果從呢個教理呢方面嚟講咧，言就係有呢個三言位啊，呢個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呢個三十針就名為呢個三言。十性咧就係、是、呢個十。地菩萨十愿、十行、十回向，如果从这个佛教这方面来讲，它极其量断见思破尘三无明，未曾断无明，未曾进入十地位，所以称为它的圆位。那进入这个十地菩萨位了，不单是破见思破尘沙烦恼，咁啊，亦都破呢个无明烦恼，所以名为呢个嘅圣位。所以一切圆圣咧，就系通转呢个三圆十圣位，呢个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。咁啊，总名咧呢个三圆十圣位。嗱，咁啊，一共有四十个位置，呢个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四十个位置啊，个个位置嘅浅深不同。咁就明白佢哋一切啊，表示咧唔系一个位置，系有四十个位置啊。咁就明白佢哋一切嘅圆性。咁啊，皆以无为法啊。咁啊，呢个无为法咧，就系所证呢个真如无为之理啊，属于呢个六种无为法之一。因为叫佢做无为法啦。是无所作为，咁咪称为叫做无为。嗱，咁啊，既然系无所作为，称为叫做无为啊，当然就系无所取着。如果呢个心有所取着啊，只要有一法可得嘅，就系属于呢个有为。就唔系属于咧无所作为呢、这个无为法啦。咁啊，正式咧就显示啊，所谓一切虚空之理。咁啊，差别咧就系无为呢个真如理啊，本来就系无差别，亦都无有高下。由于一切圆证啊，即系三圆十证啊，系依此呢个无为法嘅修行。所证就是证此的无为法，由于它有三圆十证啊，四十个位置，所证的浅深不同，因此就各有所取，于这个无差别法之中，咁啊现出咧系种种咧个唔同的差别，此就是解释啦，取着即系有所执着呢个过处。由于是依这个无为法而修，依这个无为法而证，那就各有所取，所以成为有这个三言十性的浅深不同，所以有四果，有四向， 有三二十四个分别，亦都由于呢个有为法各有所取啊，而成呢个繁用，即系我哋啲凡夫种种唔同，所以有十二类众生，有二十五有个唔同。若是话我心无所住，无所执着，咁就无所取啊，咁就一同正入呢个无自无住大波涅槃。呢种种唔同嘅差别相中啦，即刻正入啦呢个无为无差别之实相波嘢。嗱，咁啊好似乜咧？好似象同马同埋只兔仔啊。嗱，咁啊象咧就系最高嘅，马咧就略为就矮啲，比个象啊。咁啊兔仔咧就当然系最细最矮啦。嗱，咁啊象马兔呢三只兽啊。他去过河，咁啊，当然佢只脚咧系有长短啊，所以觉得佢过河之时，嗰只脚啊当然有浅深啦，咁用只脚个爬爬啲水噶嘛，所以个象、马、兔三只兽啊，咁啊脚有长短唔同，所以佢过河嘅时候咧，咁啊爬水嗰阵时啊，佢只脚咪有浅深啦，但系嗰啲水咧就冇浅深啊。所以脚即系呢个象、马、兔呢三种兽嚟个脚，就有浅深。呢个浅深啊，在于呢三只兽啊，唔系在于呢个水。亦有三只脚仔飞响呢个虚空嗰处，因为有快慢唔同，好似都睇到有远近啊。但系呢个虚空啊，就系冇远近啊，就说明。非在有远有近，在于呢啲三只脚仔啊，就唔系在于呢个虚空，虚空就无远近啦。嗱，亦如呢个虚空个体非群相啊，空空荡荡，你点可以话佢三个？亦唔可以话佢四方，亦都唔可以话佢长啊，因为虚空啊。本身就体非群相，所以空空荡荡，但系佢而不具俾诸相发挥啊！我哋可以做一个圆圈圈挂响呢个虚空，你咪睇见有呢个圆圆个虚空位咯。如果我做一个长长个位置啊，咁啊挂上呢个虚空，我哋呢个虚空就好似一个长个框框个空位。如果我哋做一个四方嘅框框挂上呢个虚空啦，咁我哋睇到个虚空咧，就好似系一个四方框个空位，系有啲咧做大啲，有啲咧做细啲，所以呢个虚空咧体非群相啦，但系唔会拘住诸相嘅发挥，所以方圆大小在于群相，而不在于呢个虚空啦。虚空本来是无大小方圆，咁就譬如呢个无为法中，本来就系无呢个浅深修正之别，由于根性唔同，依佛呢个无为法去修，佢所证咧亦系浅深有别，所以修正浅深在于我哋基情，在于我哋众生，在于呢个行者。唔系在于呢个无为法啊，无为法中本无差别，因为一切圆净，皆以此无为法而修，皆以此无为法而证啊，所以就显出好似系有呢个浅深唔同。其实佛所说嘅咧，系一未平等啊，此个一未平等之法。是日日本具，个个现成，本来如此，只要个心啊无有执着，所谓当下即时，若果有所执着，就当然错过啦。所以话须菩提，就于意云何？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，系引用布施，是人所得福德啊，系令为多否？须菩提，而甚多何以故？是福德啊，即非福德性啊。就是故如来， 是福得多，他若福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，为他人说其福正彼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他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。须菩提，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。嗱，此一段经文在呢个三十二份之中，属于第八份啦，就是显法时清啦，就是显示呢个金刚波罗一法集结时清啦。咁啊，就劝我哋嗰啲行者啦，系依法嚟到修行。咁啊，佛与当机须菩提之者，同一个慈悲心愿啊。所謂出現世間結物道爭，嗱咁啊，從上文佛同須菩提之者，所謂一問一答啊，道道此事啦，恐防有人啊聽聞呢個無為係無法不可取説，佢就懷疑咧呢種嘅理論咧，好似係斷滅空啊！咁啊，金錯無為亨，所以咧就引此一個大千世界七寶，以用布施為喻啊，就係教揚呢個福德咧嘅時性，令呢個受持宏通者了解咧呢個無為啊，無所住著嗰種嘅道理。所謂欲會無為理啊，即先從有事看。你若想明白呢個無為嘅道理啊，我哋先咧從呢個有呢方面，我哋明白咧，唔好執着，然後先就可以會到咧呢個無為無起滅嗰種嘅理論。所以假呢個三千大千世界七寶而為布施。呢、这個譬如而問於須菩提之者，佢話須菩提，佢話依意就雲何？對若人每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啊，是人所得福德係令為多寶。嗱，咁啊，指個三千大千世界就係、是、釋迦牟尼佛啦所教化之處，就係、是、為一佛啦所統嘅世界。三千呢，即是一次講千，兩次講千，三次講千，所謂三次都講千，就名為叫做一個大千世界。例如首先是一個小世界，咁就有一個須彌山湧立於呢個大海之中。咁東南西北四面有呢個四大寶洲，咁再上啊就是为六欲天啦，都是为呢个初禅圈啦所统领。咁我哋积一千个初禅啊，就为呢个二禅圈所统，名为佢哋小千世界。嗱，咁啊又积一千个二禅，为呢个三禅圈所统领啊，名为佢哋中千世界。咁啊又积一千个三禅。为呢个四禅天所统，名为佢嘅大千世界啊！咁啊合埋咧，叫做三千，咁啊其实即是咧一个大千世界。咁啊七宝咧，呢七样都系宝贝嚟嘅，亦都可以讲咧，人间个个人都中意拥有嘅，所以叫做宝啦。因为虽然咧人人所希望能够拥有得到啊，但系得之非易啊。若果唔系有财力啊，你唔容易得到呢七种贵重嘅物件，所以名为叫做宝，就系、是、金啊、银啊、琉璃啊、砗磲啊、玛瑙、珊瑚、琥珀。咁呢七种宝咧，应该最平就系银啦，但系平极都要咁多钱先买到一两啊。你若果冇咁多嘅市值所標定嗰種嘅價值咧，你都唔容易買到一安子或者一兩。 咁所以都稱佢為叫做寶。嗱，咁啊金，大家知道係寶啦。啊，咁啊金，今年幾千蚊先有兩噶，咁啊當然屬於寶啦。你冇幾千蚊啊，點買到一兩黃金啊？咁啊，亦都係世間上啦寶貝之一。咁啊，現在啊，以呢個三千大千世界，咁啊裝滿呢個七寶。就證明所思的那些物質呢，就來得貴重啦。那滿三千大千世界都裝滿所有那麼多七寶啊，就明他所思的那些物質呢，也都來得多了喔，不是一件兩件啦，以一個大千世界啊，就裝滿那麼多個寶貝，那你說這寶貝是不是很多呢？咁啊，因此現在佛啦，就問呢個須菩提尊者，佢話：於意雲何啊？須菩提，咁在你個心意啊，你有啲乜嘢嘅想法咧？嗰個若人會三千大千世界嘅七寶，以用嚟嘅布施啊，俾人或者布施得供養佛，佢話是人所得福德啊，佢靈為多否？佢呢個人所得嗰啲福報啊，係唔係好多咧？個須菩提言甚多啊！指個須菩提尊者啦，根據事實就答覆佛所問，因為所思嗰啲寶物啊貴而且又多，佢布施之心亦都廣大，所以得福咧亦都自然啦，好廣大啦。此就就須菩提尊者啊，就呢個福德上而答為咧係甚多，但係佛個本意唔係在於此啊，無非係假使嚟到較量，我哋持經嘅人啊，呢個受持讀誦此《金剛波耶波羅蜜經》嘅人，依此經而修，所謂無上布施。非相變佛那種功德來得是殊勝，彼之呢即使是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來的布施，那種的福德呢還要來得大啊。所以須菩提尊者自己呢是再為解釋，他說何以故？是福德就即非福德性啊，即是佛問以大千世界七寶布施得福多否？咁啊，我須菩提亦都就呢個世間福德之上啊，以德為咁啊，如是布施咧，佢得福係甚多啊，亦都係若呢個世俗帝咧，所謂有相有為呢方面咧係講啊，所以話是福德，佢即非福。德性啊，即系话以三千大千世界装满咁多嘅七宝啊，嚟到布施啊，呢种所得嘅福啊，属于啊呢个有为之福，就唔系啊呢个无为福德之性啊，所以话是福德，系即非福德之性。不过随顺呢个世俗帝而讲，说佢为咧系好多福德。屬於呢個福德之上，就唔係呢個福德之性啊！咁啊，説明呢個有為之福咧，係有限量，係有多少之分。若在呢個聖義第一二帝之中啊，論呢個福德之性咧，此性係絕相無為，豈可以説其係有福？以共係無福啊，或者説佢為多福，或者説佢為少福嘛？亦説佢為多少，説佢為有福冇福啊，都係屬於呢個氣論。所以始終呢個文嘅正義就係話啦，呢個福德就係指呢個文中呢個七寶布施嘅福德，係就呢個世俗帝而説。絕對咧唔係呢個聖二帝嘅第一義性，所以話福德咧屬於呢個相啊。但係如果咧從呢個無為呢方面嚟講咧，我哋呢個福德之性啊， 所得的呢是无多少，亦都无所谓有福呢，与共呢是无福而言。现在所以说多者呢是纯粹啊，是就这个有为俗世这方面来讲的。所以古时有叫做富大士啊，富大士呢咁系一位菩萨嚟，佢曾经有一首偈咁样讲啦，佢话宝满三千界，佢话持啊斋持就作福田，个慧性有漏业嘛，就终不离人天。佢亦都系根据《金刚经》咧，指一段经文咧而说噶。佢话即使有一个人，佢用呢个七宝啊装满三千大千世界，咁啊，在我哋呢个人间咧，应该嘅每一个人咧系有咁样嘅能力，只不过呢啲亦都系佛咧将佢哋嘅较量一下。嗱，咁啊，即使咧有一个人有咁大嘅能力啦，用呢个七宝一件一件咁冧佢，冧到满三千大千世界咁多，咁啊，佢做福田啦，佢求福啦，但系为圣。都有漏接嘛，佢因为执着我呢种个布施啊几大啊，啊以呢个咁多个七宝装满呢个三千大千世界咁多嚟得个布施，你话我得福几大呢？嗱，咁佢一有所执着，佢话佢得福之大啊，咁就为成有漏接啦。佢话终不离人天啊！一有所執着，話佢呢種布施嘅功德啊，咁大咁大咁大，普通人做唔到噶。咁啊，一有所執着，就唔係呢個無漏業啊，係屬於呢個有漏業。嗱，咁啊，既然係有漏業啦，所以都有漏果，亦其實生在呢個人天之中，你為一個大富翁，或者生在天上嘅享福，嗰啲福報比人間大。講嚟講去啊！不过呢是这个有漏人天之福语，就不是呢这个无为之福啊。咁就说明如果自上布施呢是福德呢，就属于这个有为福啊，就不是这个无为福德之正。佢话事故如来摄福德多，为以是之故，你佛一问我，如果此人以三千大千世界七宝持用布施，是人所得福德令为多否？咁我须菩提，若是以呢个世俗世而答福，你佛所问呢，就是说佢为得福得多啦。跟若福有人依此经中得受持乃至四句偈等，去为他人说啦，就譬如福性比啦，始终呢就系、是、个比较啦，就系、是、较量啊。从前以呢个七宝装满呢个大千世界啊，咁嚟到个布施所得个福，固然系好大好大好大啦。但系如果以啊受持读诵此经的人那种功德来到比较一下呢，那就变成这个财布施无论怎样大都比不上这个法布施来得大了。所以八丈禅师讲啊，他说眼耳鼻舌各各若有贪染执着，都不能叫做受持，一定要眼耳鼻舌各各呢唔好有所贪着，咁就名为呢叫做受持。话若有人依此经中受持，即系依此经啊所讲个道理呢，依一切法无所执着，依一切法呢而不执着啊，咁就叫做受持。咁啊，受持几多呢？佢话乃至四句偈等啊，四句偈，诸家所说得不同。在本经咧，有啲人讲下文咧，有几句佢一切有为法，个如梦幻透影啊，个如露亦如电， 被冤作如是官，咁啊四句啦。嗱，咁亦都有人讲咧，所谓四句者，个若意识见我，因先求我啊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，亦系本经嘅四句偈、哦。嗱，咁啊亦都有啲人讲咧，咁话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，咁啊四句咯。佢哋亦名为佢哋一四句偈啊。咁啊，虽然咧诸家所说不同，但系我哋一定咧修行人要贯彻此经以呢个无住着啊、无相布施嗰种嘅理论，绝对咧唔能够咧执着呢个文字咧系多少。我哋但求呢个活句啊，唔好执着呢个死句。所以始终呢个受持四句偈等咧，可能咧，若意识见我，以音声求我四句，亦可能话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受者呢四句，无论边一个四句啦，总之我哋能够啊，在呢个四句个文字当中，嚟到吸取佢经中呢个重要嘅理论，呢个人先至啊真正受持啊。真正是百丈禅师所讲，眼耳鼻舌，各各一切之法无所执着，咁啊契合本经嘅道理，所以名为咧叫做受持。咁啊，现在话若复有人于此金刚波野波罗蜜经之中啊，我话于此经中，咁啊随便受持，或者全卷，就或者半卷，或者一句。或者两句、三句，咁啊乃至到咧系四句偈等，咁啊属于自行咯。佢自己受持一卷经、半卷经，或者于经中一句、两句、三句，乃至受持四句，咁啊呢个人属于自己修行，自己咧就是、行持啊，即系自己咧去用功，所以附大事咧亦都。继续讲啊，佢话持经取四句，佢以性作良言，佢欲入无为海啊，得虽成波野船啊，即系话你持持金刚波野波罗蜜经，只系受持四句咧，咁佢持经只系取四句，佢以性就作良言啊，与呢个佛法。已经作咗呢个良好嘅因缘，种下呢个无为无住嘅善根，所以为欲入无为海，就需成波野船啦。我哋欲想进入呢个无为法嘅大海啦，我哋一定要成要坐啊呢只波野船，由此波野无为无住无执着无取舍嘅波野船。所以才可以送到我們啊，所謂無住無為無執著的無上大波涅槃呢，這個快樂的佛境。那始終呢，雖然是說或乃至四句偈等，只不過呢是說這個恭敬的功德，即使呢說四句或者受持四句，那我們呢所得的功德的福德啊，都超勝過咁啊！從前嗰一個人滿七寶多過你呢個大千世界咁多，你嘅佈施嗰種福德咧，仲要超勝。嗱，咁啊，如果我哋受持《金剛經》咧，唔一定咧受持四句咁簡單，咁啊，照你啦。我哋應該咧要全部咧去就，即係由如是我聞，即係金剛波野波羅蜜經如是我聞，咁啊開始一路到最後信受奉行，一共咧係有三十二份。嗱，咁啊如果真真正正有一類人，佢只係受持四句偈啫，或者啊係一切有為法而夢幻泡影如露亦如應作如是觀。或者是若意识见我以音声求我人邪道不能见如来，只是四句。但是你不是念口往，念口往人人都可以过门。如果你真正能够领悟 所謂每一四句的經中裏面的義理，你亦都真正可以得到啊！呢、這個無為無住啊，呢、這個無上菩提的佛果。所以話，若局有人於此經中嘅受持乃至四句偈等，咁屬於智理。咁為他人説其福勝彼咧，咁啊由於時間已到啦，咁啊下個星期六咧係再講。